经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相信一见钟情的我， 我先睡了，明天再聊吧。 好，那明天见吧。 嗯，明天见。 晚安。

听些老歌，岁数跟那什么40多岁50来岁的人，可不就要听些老歌。 想飘散在微暗的房间，悄悄地渗入我心里面，我忘记你离开我生活一三天，晚餐主菜人在桌面，你的影子坐正对面，仿佛都没变，时间停留在原点，你留下独有的香味，闻的心都碎，怀念你的细心品味，你走了什么都无味，没你陪我醉，只有 藏一生眼泪。飘散在微暗的房间，悄悄地渗入我心里面。我忘记你离开我生活一三天，晚餐煮在人在桌面，你的影子坐正对面，仿佛都没变，时间停留在原点。哦，你留下独有的香味，闻得心都碎，怀念你的细心品味。你走了什么都无味，没你陪我醉，只有唱一场眼泪。你留下独有的香味，闻得心都碎，怀念你的细心品。 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街道被离别的气氛笼罩，乌鸦依然不断在喧闹，计程车票夹杂心跳，你的决心无法动摇，把遗憾悬在眼角，和从前来做对照。 需要，向往在我手中的人心上，望着后照镜里模糊的容貌，握在手中爱情与手，上天都没办法像街头，一个人和寂寞一起漫游，握在手中爱情与手，承诺从指缝中滑落，伸手先画出心头，总是歪了又走，总于事不候。 车辙，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，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。我喜欢没有刺的窗，透过它天空很晴朗，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。我喜欢关灯的球场，我独自听日子回荡，黑夜里 快乐。向远方浅浅的扯着，如果这时候飘落靠近单纯的银色，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。我喜欢没有字的窗，透过它天空很晴朗， 最后想对你说的一句话，不许不快乐，否则明天你还睡不着，还得来见我。我是五热头，这里是夜歌，明夜我们再见。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，谁都清楚，真心离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心